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哦，这是我们2017年的第七季的第一集耶。 哇， 没错没错， 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第七季的第一集呢？ 觉得又有新的开始了。 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很期待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有离开吗？ 我记得 没有离开，我们只是做了两集番外篇。 那个番外篇到今天这一集之间啊，FB 之间开始有一些朋友会回响哎、 欸，哦对对对对对， 对啊，居然有留言变多了。 我有个提案，因为这个因为听众可能只听最前面，所以我有个提案，要蓝豆丝盖章。嗯，就是我在想说，要不要发布一个活动，比如说第一个按赞或第一个分享的朋友。我们可以加他好友，然后呢，加他好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 发生什么事？ 我们在 FB 那个粉丝页里头 po 上蓝豆丝的照片、哦，但是只限那个人看 哦。 哈， 限定版的， 限定就只有第一个分享或按赞的人。 我觉得蓝豆丝一定不愿意啊，他神神秘秘的。他还要再当长镜人一百年， 这什么提案啊？马上被驳回啊！ 那如果说那个第一个人留言的，我们可以当做那个下一集节目的分享主题之一。比如说我们这一集发布之后，有一位叫希杰的粉丝在下面说：“我也好喜欢蓝豆丝哦，特别是他提到的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就针对这位网友，我们特别把他讲出来，然后表扬他一下，花个30秒一分钟。这个提案应该 OK 吧？ 我懂你的概念，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我想这边要感谢一位最新按赞的朋友，他居然跟我们有互动耶， 真的耶， 就是大家都按大拇指的时候只有他就是是一个表情符号。因为我上一集有说，如果喜欢听我们两个吵架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一个生气的符号，对不对？他就是按了另外宇宙不同的表情符号，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人听进去的耶。 嗯，我们鼓励这样子的行为， 是他只是 不小心手滑， 也可能哦。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都没回 FB， 但我那时候其实看得到，但我很想回，但我那时候太忙了。没有办法回， 还是最后这则回复是由蓝豆丝来回复的哦。 对，是我本人哦。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官方账号其实是有三位管理员嘛，那是谁回的都不知道哦。 可以看风格，其实我就知道，就是讲人家听不懂的话就是 蓝豆丝， 蓝豆丝。 然后太震惊的就是我、 欸。什么叫做讲人家听不懂的话啊？ 好， 例如什么听不懂了，我讲了什么大家听不懂的话， 居然会发生这样子的错误 什么之类的，对， 完全没头没尾。要听了节目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吸引大家去听啊。嗯， 我觉得 这是一个藏梗的技巧， 我觉得不错，我喜欢。 真的不错，我最近有研究一些电影，它的确是有你这种风格。一开始看很生气，但是后面是会品味起来，嗯，还不错，这样。 是不是有头尾呼应，然后互相连贯，然后看到最后，哦，原来跟我一样， 内行的人才懂。 对啊，你看完之后马上觉得自己智商提升了5%。 好了，好了， 有没有 建立自信心？ 对啊， 今天是2017年第一集，是不是大家先来近况分享一下2017年？ 我不要当第一个。我不要 你说三天吗？就短短的三天有什么近况呢？是吗？ 我想我的可能最无聊，所以我先好了。 好啊， 好不好？ 好吧，你先。嗯 嗯，其实一直到去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大概十集里头会有三集都是处于感冒的状况。 嗯， 哎、欸，其实今天这集啊，我又是感冒的状况。 那是因为我们一次都录十集吧。 没有，最多才录一两集。 就是我又感冒了这样。 Oh no。 对，然后不太舒服，所以今天我话可能也会比较少。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有说今年的展望吗？ 展望就是要有一些新的作为啊。 原本以为1月1号至少应该会开心一点吧。 完全不会啊， 没有， 满满负能量。 我1月1号的时候啊，我的手机啊从大概裤裆那样子高度的地方掉了下来，我觉得它不到100公分掉下来，然后着地之后就没办法开机了。然后呢，在这前一天12月31号，我有个同事他在 FB po 说他手机掉到马桶里，然后他去送修了。然后我今天去问他他修了多少钱，他说1000多块，1000顶多少钱。然后 我不是手机掉地上吗，屏幕坏掉就是都看不到，没办法开机。然后我昨天去送修，你知道多少钱吗？ 不知道耶。 5750块。 那算什么？5000多？ 凭什么他掉到水里只要1000块、啊、 掉到水里1000块，掉到地上5000块， 掉到地上5750块、啊、崩溃。 掉到水里是因为他没有撞到东西，所以没有东西损坏掉，只要把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好，是这样吗？ 也差不多，他的情况是这样， 可能是。 对啊， 崩溃耶，掉到水里感觉就很严重啊。 你从10公尺的高度掉到水里，跟你从10公尺的高度掉到柏油路上， 啊，你好像说服我了。 这简单的思考，我相信你会明白。 啊、不是离组的吗？啊，不是离组的吗？ 我只是觉得电器的东西掉到水里，好像就是很严重。 哦，对了对了，因为它不会呼吸嘛，它本身就不会呼吸，它掉到水里会更惨。 就第一天就给我这样，然后今天第一天上班。一上，比方说第一天上班至少要开心一点了，没有。第一天上班，我们组的网络就坏掉了，没办法用网络，没办法上网，怎么上班呢、啊？所以我就变工具人，苦工，去做一些维修的动作。第一天就给我搞这个，实在是蛮累的。 能者多劳了，能者多劳了，表示你在2017年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的近况分享先到这边了。那蓝豆丝要分享吗？ 要啊，可是我觉得我的很充实，我必须赶快跟大家讲，要不然以免忘记。因为其实短短的3天， 我知道你有去中山纪念堂看人家那个表演呐、啊。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Sorry， 干嘛？为什么从你的嘴巴好像变得很无聊？ 对啊，为什么一件好好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它讲成这样？ 好，那你讲。 苏打绿嘛。 我刚刚那我讲的地方把它卡掉。 不会，我不会卡掉，我现在懒。 我刚刚你不要剪，我告诉你， 好， 各位听众，我今年度第一次正式的生气就是刚刚。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明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而且 今天是 要解散的。 不是解散，人家是休团休息、 啊、休 息，不是解散。 今天录音的时候是1月2号，但是 1月3号， 1月3号，对 对。 我都以为他们要解散了。 哦， 糟糕 了！我刚才也让蓝豆丝生气了。 我现在非常怒，各位听众，我告诉你， 非常喜欢苏打绿， 今天非常的怒。 哦、我前几天还跟那个我女朋友说，阿苏打绿就累了啊，所以解散啦、啊。 没有解散， 我还义正言辞的跟她说，啊，人总会累嘛，总是要追求别的梦想啊，所以就会解散、啊，不要难过了。哪有天下哪有不 散的？我可以只录到这边吗？我可以只录到这边就好吗？ 原来是我误会了，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说好的这个快速接头单飞不解散哦。 我累了好吗？ 好， 我累了。 然后呢，你就去然后你就去看了苏打绿的演唱会。 不是，然后我就去看了苏打绿，是因为在就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跨年，我觉得我是跟我一个非常好朋友一起跨年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然后虽然有小小的落差，就是我们在的地方没有办法倒数，就是我们在的地方很多人哦，可是我们没有开始倒数，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倒数。因为今年101的那个灯烟火啊，它不是倒数的时候都会从底层这样一层一层慢慢熄掉吗？ 他们原本不是都会设定了十分之一，然后慢慢洗，这样慢慢洗掉，对不对？但今年没有。 对， 我然后我们在的那个方位是看不到那个数字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开始倒数就 哇结束了。 对，就开始，然后大概就是静默了，大概我对我来说大概静默了一秒钟，一秒钟其实很长，就是突然很安静。哎，几千个人的地方，没有到几千，几百个人的地方突然安静一秒，你知道那个世界感觉就是静止的状态，然后突然就哦，大家就开始尖叫，因为就开始有烟火嘛，然后灯光秀这样子，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倒数就新年快乐这样。但是呢， 这也是 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我想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迎接新的开始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先静默了一下， 谁说 然后沉淀了， 一定要正式开始才开始。 你刚刚说，但是还是玩得很开心，那个故事感觉好像是跟喜欢的男生出去了。 你别想要套我话， 这样会掉粉呢、欸，这样会掉粉。 掉粉、欸、 没有，我觉得专心的听众刚刚就听到，我是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起过的。 哦，非常。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每次我在讲话的时候，希姐都在发呆，希姐都在发呆。 刚刚网络不稳，你刚刚讲话，我们有一大段都听不到。 不过我们假装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还在事实的时候给予了一些回应。 我只是那一段没听到而已，好吗？ 真的假 的, 的？好厉害哦！ 对，但是我们有默契嘛？你知道我们有默契，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嗯。这时候应该接一句，嗯，请继续说。 对对对， 对， 我刚刚就觉得我一个好厉害，因为听不到， 我不想要。你知道我的二零一七年的一个小小心愿，就是我不想要拿剪刀， 就是、你不想要剪接，就想要把两个那个音轨贴上就好了。 Yes, yes, my, 对对对，对，一切都要很自然。 反正就是跨完年之后，然后隔天呢，其实早上八点我就上工了。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年的一月一号都必须得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司的规定啦，所以就我就上工了。但是呢，我没有浪费任何一分一秒时间，当他们说可以走的时候，马上火速驱车回台北，然后去了一趟就是大卖场，因为去采买。我觉得大卖场他们不是有每一周都有固定的特卖商品吗？怎么会有人放在一月一号是最后一天？就是这个东西特价区间，特价的区间是12月23号到1月1号，这是想逼死谁啊？ 就是利用， 对不对？ 充分利用假期啊。 可是就觉得说一月一号，哎、欸，你要嘛也是1月2号结束吧？1月1号就结束，那我不就现在要去买之类的？就只能啊，因为特价时间要过，所以就赶快去一趟大卖场，去完成采买的动作。然后就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今天差不多够了，够了。因为从凌晨开始，我就是处于一种清醒的状态嘛。然后就觉得，嗯，够了，够了，差不多可以休息了，开始休息。然后，哎，结果没想到我朋友就传来说，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场演唱， 不看 正要开始， 以后就 看不到咯。是看不到，但是就是只能听 CD 或者听手机里面音乐，就是正要开始，什么这种讯息进来，然后地点又离我家20分钟的距离，那不去怎么可能对得起自己，对不对？ 所以你有顺利的到达现场去听吗？ 有啊，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其实人才一半而已，然后是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而且我朋友很厉害，他带了餐巾那个什么野餐布，他是铺在地上的，对，是高手。然后他就是大家都发嘛，然后就看谁有要去，然后自要去的人就自己带吃的，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那边野餐的感觉。 然后后来人群涌上来之后，你不就被困住了吗？ 但是大家，我跟你讲，身为苏打粉，就是大家非常有秩序，不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不会， 明明就是比较晚到的人，就不会去踩别人地盘。 不会因为要解散了，就我要到最前面。 那大概是 不会 几点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新闻，我们就不深究细节了。 因为我在怀疑你在中间那场爽的时候，我的手机刚好正在掉在地上， 同步吗？ 你能想到同一个地球上？ 这个又证明了，我会觉得就是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质量守恒定律吧？ 有一个人快乐，就有一个人悲伤。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嗯，所以我们的能量是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不要再假科学了。 Wow， 所以当我觉得快乐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很悲伤，所以我要维持情绪的很平稳，你们这样才不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嗯，是吧？ 对啦对啦，我可以分享我悲惨的经历了吗？ 等一下， 还是 三 哥还有一个， 他没分享他今天上班的心情。 嗯，对啊，我才分享到第一天呢。 然后 第二天呢，我又开工了，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天 哪，你看，但是我还是精神奕奕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没关系，我有第一天的正能量，所以我就是继续把工作完成。直到今天，我的主管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发现我昨天加班嘛，不是发现，就是他知道我昨天加班，然后就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害我差一点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就想翻桌了。 哇哦，他跟你说， 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嗯，他说：“蓝豆丝啊，我发现你假日来都在做这些事情，很浪费时间。” 啊？ 请问这一句话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 就是想要赶快做完才假日来啊。 对，所以变成说他觉得我的工作是浪费时间，那你干嘛叫我做这个工作？不是，可是我做工作就是必须要在时间内完成的，我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必须牺牲自己。你知道吗？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办公室静默，又跟跨年一样静默了。对，然后我就真的是，哈，你说浪费时间，我就真的是这样子讲出来哦。然后我说哦，嗯。然后我就回座位了，我就头也不回不看他，回座位了，我就坐下来开始做我的事情。他不敢来跟我讲话了。 为什么你们主管好像有点不会阅读空气啊？ 他 也不了解部署的 心，故意。我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种，就是他以为他知道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居然用我发现，可是这大半年来他现在跟我讲我发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不是在跟我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新版劳基法上路了。 对，但是因为我们有跟着劳基法走，但是因为在不得已的状况下，我的工作就是必须得要这样才能完成，因为我就是需要时间，我不需要头脑，我只需要时间。 有一万题的那个个位数加个位数的加法， 没错， 这好像是某一个人跟我说的。 我跟你 做不完，但是也不用动什么脑，但就 没错，就是你需要清醒，你要醒着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不需要动脑。嗯， 好辛苦啊！ 所以他这样，其实我不觉得不太辛苦，因为这些事情不用动脑，所以我觉得不辛苦。但是苦的是我老板不懂。就我的长官不是太明白我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居然讲了这句话，我宁愿他不要讲话。 嗯，真的，不如好好 沉默的，是 不是拍拍你的肩膀就好了？ 对啊，欸，他让我在今天就用完我前两天的正能量，欸，嗯， 所以能量是守恒的嘛？ 对，是我本身能量也是守恒，跟你们的能量也是守恒，跟别人的群体能量也是守恒的，所以我们要扩展自己的群体。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 我们要扩展自己的群体， 就是， 而且拼命的陷害别人。 欸，也没有啦，就是尽量跟比较衰的人在一起，应该就可以了。 就是搞挂别人就可以提升自己。 比如说， 这就是这个社会啊，你没有发现吗？ 哦，好黑暗哦！一开始就要那么黑暗吗？ 好了，我们先喘息一下啦。然后我们最后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第一段结束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下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好不好？ 哦，对， 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英雄旅程 的 旅程。 对， 是不是很厉害呢？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想出了这么棒的一个主题耶。 嗯，我觉得这主题非常之好， 为什么好呢？下一段回来告诉你们。 好， 哎，好， 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英雄旅程快速街头，我又讲反了。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没关系，讲反就讲反了，反正这个生活啊，就是是是非非，颠颠倒倒啊，时好时坏啊，左右不分啊，没关系啊。 你知道在你们废话在你们废话的同时啊， 什么？ 有很多听众一直想要听着刚刚说要讲，结果没有讲的压轴的维刚情况。 好，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悲惨的事情。五分钟快速的说明完毕。首先呢，在12月31号，我快乐的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出游，结果路上轮胎爆胎了。在12月31号，一整年已经过得这么惨淡又辛苦了。然后最后一天也不让我好过，然后我就去补胎，然后师傅说这没救了，要换一个新的。而那一条轮胎我10月才换呐、啊，他已经师傅啊，这已经是新的啦。师傅说这个新的可是坏了，要换一条新的，把这个新的轮胎换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哦，我真的就只好掏腰包付钱。然后接着呢，我就想说跟女朋友去卖场一个新的 outlet 逛一逛，然后我的朋友刚好在这个时候说我也在那个 outlet， 而且我有 VIP 的演唱会门票。我们听了当然是很兴奋啊，就跟蓝豆丝参加苏打绿的演唱会是一样的。我们想说、哦、我 VIP 耶，可以坐在摇滚区耶，然后我们就很顺畅的驱车前往，才发现呢，那个 outlet 啊，外面啊挤满了车子和人潮，我们根本不可能开车开进他的停车场里，必须要停车停在 1.5 公里外的地方，再走路过去。 1.5 公里 外的地方再走路过去。然后我的朋友就不断的传简讯来给我说，嗯，维刚啊，我们约好6:30，现在已经6:30了，你在哪里啊？我的人在等你一下哦，那个进场时间快过了。然后我就说我已经在跑了。然后到了6:50，他说维刚加油啊。又过了2分钟，维刚我必须放弃你了。 天哪！ 我就跟 VIP 的演唱会，因为他们那个摇滚区要关门啊。 可是他不能寄票在柜台吗？ 嗯，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哦。 有吧？都要有的。 没有这样的机制，反正简单来说，他还帮我买了晚餐，然后我说那你帮我吃吧，然后我就去逛 outlet， 我就放弃了那个演唱会。你知道那演唱会有谁吗？有500，有周汤豪，有5566。 5566， 好像没什么吸引人，就是有一些不错的歌手啊。好，反正总言之又错过了。然后呢，我就9点就回家了，因为真的累了，心也累了，身体也累了。然后就在家里看了跨年烟火，就睡觉了。1月1号的一大早啊。我个人呢，家里面的一些不当投资让我必须要去买机票坐飞机到美国去，然后我就去快速的浏览了一下机票，最便宜的大概要6万多块，但是 这 但是这个必须要处理。 要去美国一定要你本人去吗？ 对啊，因为家里的一些不当的投资，所以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事。这个细节太细了，就暂时先不跟听众讲。但是必须要本人去操作一些事情，所以我不得不一定要刷那个机票钱。 你刷下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几点？ 我刷下去的时候大概是1月2号下午1点。 就是你有挣扎个一天、啊。 你刚刚不是说是1月1号吗？ 1月1号 下午1点。1月1号看呢？ 苏打绿，哎，对，是1月1号哦，也就是苏打绿的演唱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一个掉手机， 一个刷机票，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有多快乐吧？ 哇，60000多块、欸！我的年终奖金都没了。 再加5000多块的维修手机费。 Oh my god！ 还有2000块的轮胎。 哇，价值70000块的大礼包哎，谢谢你们啦！ 还有一个不知道金额，满满回忆的 VIP 摇滚区啊 ！Oh my god！ 2张，这就是我的近况，我的旅程就是这么的精彩， 好精彩的旅程哦！ 平常的机票大概是25000到28000，它足足涨了2倍哎！ 可是你是买一定是买厉害的时间去吗？就是还是说随时出发，就是下个礼拜随时出发这样子？ 没有啊，就指定时间啊。而且我已经选了各种指定时间之中最便宜的，最贵的还有8万多的 哦。可是最近的机票怎么可能那么贵？又不是过年。 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更凄惨的，我分享一个人生的哲理给大家。人生的哲理给大家。有时候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对不对？就像蓝豆是积极的加班，完成公司赋予你的使命。或者是像希姐也很认真的去把她的手机修好，因为她需要这只手机。但是我呢，我今天已经去买了那个机票，然后是不是要化位？ 对。 对啊， 这个化位的这个动作，如果你点开那个化位系统，发现剩下3个烂位置，蓝豆丝你会怎么做？ 剩下3个烂位置， 对，每一个都一个比一个烂。 那我会选3个里面比较不烂的，这样子呢？ 那希姐呢？ 我跟蓝豆丝一样、 哦，我跟你们都一样，我也是从3个烂位置里面选了一个比较不烂的。然后我后来去请教了我一个那个姐姐、堂姐、亲戚啊，我就问她说：“哦，我今天中午很赶了，我发现只剩3个烂位置了，我只好选择了3个烂位置里面比较不烂的。” 一定要选位置吗？ 对，她就这样子反问我，她就说：“一定要选位置吗？你都已经订了这个时段、这个机票，航空公司就要保证你一定要有位置坐啊。如果你没有选位置，你有。” 当场再选 就好，一点点的机会他帮你升级为商务舱哦。 哦， 但是你选了位置，这个机会基本上就是零哦。 为什么我刚刚都要先选啊？不是去柜台报到的时候再选就好了吗？ 先选是因为如果我提早很久买机票，我先选可以选好位置。 哦，可是你没有提早很久、啊、 我去提早3天也不算太短吧所以我这个提早3天选位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有点多余了，因为我就没什么好选的嘛。 对啊， 我最差最差就是他指定我做一个烂位置。那比较不差的就是这三个烂位置里面挑一个相对不烂的。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操作，我有那么一咪咪一丁点儿的机会他帮我升级为商务舱哎， 对啊， 而如今我已经把这个机会抛弃了。所以我想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有时候啊，太积极啊，太认真啊，太花尽心思啊，去规划一些事情啊，反而会适得其反。不如呢，就是放下它，放弃它，看开一点。或许 顺其自然， 你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看到另外一片世界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符合我们旅程的这个主题啊。有时候你要很认真的规划你的旅程， 是 有时候你就是 不要规划旅程，然后就上路。 嗯，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不错的态度，值得听众朋友们去思考一下。嗯，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哦，那蓝豆师要不要稍微提一下我们这次取旅程这个主题有什么意义吗？ 我个人觉得当旅程这个主题跳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哦，很惊艳，因为居然没有想到，就是非常惊艳，然后又发现想一想，哎，好像有我们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哎， 嗯， 所以我会觉得旅程这个主题是适合我们三个的，因为我们三个呢，虽然活在同一个空间，就是台湾这个空间，但是过着不同的世界的生活， 嗯， 看似平行，却有交集，嗯， 就像 看似有交集呢，却又平行的处理事情，是不是？ 我觉得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活在这个地球上，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 那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大家聚在一起听我们讲一些有的没的，也是在认识我们的人生态度，嗯，或者是我们所进行的一些生活方式， 嗯， 那久而久之如果说能够像上一番外篇那样子有人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起共同营造的一段旅程了。 对啊， 这样子也是蛮好的， 好像很有意义耶。嗯， 所以那个要不毕业留言就相当于是找到伙伴那个过程吗？ 对啊， 嗯， 虽然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录制节目，但是你参与了这个团体这个节目，那也是一种互动啊， 好浪漫。 而且我们也参与他人生的旅程，因为他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有了交集， 我们陪伴了他 某一个转弯处。对啊，我也觉得 他也陪伴了我 们。天哪，这想法也太浪漫了。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初定英雄旅程的初衷，只是我们在做了三季四季五季的时候忘记了，而如今我们又把它找回来， 找回初心。 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是有人又在偷吃东西了吗？ 哎，你怎么知道啊？你好厉害哦！ 我刚你自己说我是非常小心。 我觉得希姐已经是非常的细腻了，她刚才的那个动作， 我刚刚动作跟树袋一样，你知道吗？ 我认为那个动作啊，就旁观者来看，我觉得很小心翼翼耶， 是素赖， 你怎么会发现的呢？ 对啊， 我不懂，我大概我没有装针孔，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网络的讯号也没有到很好，所以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讯号声出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应得到有人在撕开包装纸的声音。 哇哦！你知道我们录这个节目是很消耗能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 可是为什么我可以忍住？我就忍住在休息的时间，在喝水，在吃东西就好了。 好， 为什么？ 先打住！ 听众不是要听你们吵架的，听众不喜欢听你们吵架，不然就不会按赞了。 上次有一位蔡先生说很喜欢。 哦，那这一段应该是他最喜欢的一段吧？ 对啊，蔡先生，你一定要听这一段哦。 我感冒没有力气跟你吵架，我只想要听维刚在12月23号的时候。去那个八宝的 啊啊，对对对对 对， 很重要，是22号吧，还是23号？ 23号， 23号， 礼拜五。 嗯， 好好好， 嗯，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23号。 简单交代一下， 休息吗？还是 可以啦，3分钟把它讲。 好，讲， 就是去参加八宝的产品发布会。然后我认为这个产品发布会其实是一个很内部的活动，它对外呢当然是有发新闻稿，什么联合报啦，什么世界报啦，都有一些讯息的曝光，但是这个活动本身是很内部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八宝的 目标取向是八宝的 内部的一些人员，对，制作人员，还有他内部的工程师啦，还有他熟识的一些媒体伙伴啊，或者是有在做广播的一些朋友，那就简单的告诉大家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去呢，我也是就一个外人，我觉得我还不算是内人，就一个这个素人的身份去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做一个旅程啊，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有人想要用这个产品，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发表会之中呢，去告诉每一位伙伴说，我们要有信心哦，我们会做得很好，而且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对，那他就不是属于那种一炮而红的发表会，而是想要说细水长流的那样子的发表会，这是我的观察。对啊，所以整体来说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活动。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他这样子， 我想听的不是这种冠冕堂皇。 真的吗？那你想要听的是什么？ 我想听的是据说你有遇到粉丝 哦。对， 真假的？ 我遇到粉丝耶，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在听这个节目，而且我觉得我这样子转述他可能会觉得你会错意了，你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只是 没关系，那你先讲，然后让他来反驳我们。 好、啊、 搞不好他会留言说不是，我刚我不是这样想的。 好，那我来试着解读一下他当时的这段对话。就是我在跟那个八宝的 哦， 我在跟八宝的三位工程师呢聊天的时候，那其中就有两位工程师说，哎、某某某啊，你不是很喜欢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节目每一集都听吗？怎么不现在去要一个签名呢？ 真的假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解读啦，这是我的解读啦。或许他们两个是在讨侃他其他的事情， 是开玩笑吗？ 也有可能是开玩笑。好，但是我听了当下觉得有一点而感动啊。我觉得应该要继续把这个节目做好做满啊。对，但是我也不想要细究说，哎，对啊，我可以帮你签名哦。就是我不想知道真相。我就是说，很高兴认识你们，加油加油哦！ 那你们有交换名片吗？ 没有哎、 欸。如果他 是八宝的工程师，还是八宝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 八宝的这个广播平台 APP 的 工程师， 软体工程师。 如果他知道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在蓝豆师还没来之前录节目是的态度是有多么的鬼混。皮特还时不时会在背后吹，就是稍微骂 我们两句 一下。每次被他念，我就觉得啊，好像要检讨一下这样子。那个名签得下去吗？ 我觉得我是签不下去的啦，就算是到了今天，我还是签不下去。对，但是自从有蓝豆师之后，我觉得我是有积极向上那么一丁点。 我觉得蓝豆师签得下去，大家也只想要蓝豆师的 签名， 所以没有去找你。 对啊， 可是我没有练蓝豆师的签名哎、欸。 哦，那你建议你现在先练。 我只能签我信用卡上面签名，这样可以吗？ 我分享一个信用卡小故事来结束这一段，好不好？ 好， 好，好，好。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去逛街，然后她想要买一个包包，然后我就说这包包网络的评价没有很好、欸，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就跟她挥了老半天。后来我觉得对自己的女朋友不必要那么那个抠门，她喜欢就买给她。那我就说，那我 可以问一下价值多少，大概在哪一个区块？区块 四位数字而已、啊，还好。 OK， 好。 那我就去刷卡了。然后刷卡的时候，店员就很礼貌的请我签名。对，但是这东西并不是买给我自己的嘛，所以我就用我生平啊最吵最吵的签名方式啊，鬼画符了一番，然后就把那个签单还给了他，还给了店员。店员呢，非常难得啊。他居然跟我说：“先生，这个你的签名跟信用卡上的签名不一样哎！” 天哪！ 我觉得我并没有被羞辱，我觉得他很敬业。 对 他，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在对那个签名。 对，有的话也是假装看一拿停顿一下，然后就收起来的。 然后我再仔细看一下，我刚才签的真的是鬼画符哎，跟我卡上的签名。真的就是完全是两个样子哎，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签了一个信用卡上的签名给他，他就说：“哦，谢谢你，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觉得他很敬业，我那一刻是感动的，而不是生气，是感动的。 对，真的有人帮你把关的感觉。 我只是想要表达，我们做节目也应该要这样哦。 好，这一段就到这边休息一下好吗？ 好。欢迎回来快速接受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我们最后一段要真正的跟旅程有关了。那我就来先剖析一下我自己，深深沉沉的剖析 你的旅程做了改变是不是？ 我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大概也不了解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跑去念了博士班。那大家现在知道了，那现在大家又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2017年呢、的下学期呢，我不念啦。 因为要去美国的原因，美国一个去处理事情，导致你没办法考期末考嘛。 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我发现我年纪老了，我根本没有热情。我没有那个精力、体力、时间，还有要跟公司请假，所以我有很深的体悟，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念博士班这么专业、这么职业的一件事情做好，我是在浪费台湾高等教育的资源了。与其在那边瞎耗着，不如壮士断腕，及早的跟他说，很高兴认识你，谢谢，再联络。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人生旅途上的插曲，那我也体会过了，我也经历过了，那也是时候该说再见了。那最主要的原因呢，除了那个热情啊、时间啊，我是想要多留一点时间给我自己，那我能够去做一些我真正有兴趣、真正觉得好玩、真正觉得对我人生有意义帮助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啊，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有很多岔路啊，有很多面临抉择的时候啊。我以我这半年来痛苦惨痛的一些挣扎的一些历程，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真的有兴趣而且愿意做的长长久久的事情，那样子的舞台去发挥，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哦。这就是我的自我剖析。 阿弥陀佛， 天哪，什么第一季，今年的第七季的第一集，我们就要这么的有深度吗？ 超级有深度，超级血淋淋。 因为各位听众，每次我也刚和希姐讲完一件故事的时候，当我都还沉浸在那个情绪，然后还在哇哦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然后每次我都不能把我的情绪延伸到那个。 不会啊，我觉得你现在的情绪就延伸得很好啊。 没有，可是我还在想你刚刚那个调整你自己的旅程的那个，因为才半年而已，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调整，我觉得非常有勇气耶。因为 我当初去念我也觉得很有勇气 啊。什么？ 当初我去念我也觉得我很有勇气啊。 对啊，可是就是突然就是下定决心又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有勇气的，就是你在半年的时间就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不到，我无法做到断舍离。所以我常常在明明就是应该做某些决定的时候，还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到不行，甚至拖了两年才发现之类的。 没关系，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 对，所以这个我真的非常佩服，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调整旅程的人。好，先让我感叹一下，然后让希姐发挥一下。 沉淀一下。 那 我接着讲、啊，你去旁边感叹吗？不然要让听众空等吗？ 没有啊，你接着讲、啊。 搞不好有些听众现在也按了暂停键，然后去厕所啊，落下难过的眼泪，或者是用棉被盖住头，然后抽蓄，抽蓄，想想自己人生有多少的抉择点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或者是有人正在窃笑，哼，早就知道维刚没那本事，哼，按个笑。 哎、欸，我觉得 应该不是吧？ 我们这一集也许没什么大内容，但是也没什么大深度，但是大家可以以我们三个当作镜子，反思自己，然后也许可以分享一下你反思后自己的心得。 对啊，可以反思后的心得再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再选择第一位留言的朋友，我们分享他们的分享，作为下一集节目的一个主题哦。 嗯，那在我分享我的镜子之前呢，我先道歉，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可能有点小声吧，因为我如果太大声讲话就会咳嗽，所以包容一下。那我的镜子呢，现在是1月3号，对吧？ 对，我们录的是1月3号，可是实际放映会是1月12号哦。 不瞒你说，我昨天和今天的空闲时间都过得有点心灵上的痛苦。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翻外片的时候说今年要找兴趣，可以长久的兴趣，有没有？ 有。 我昨天在因为生病嘛，就待在家里，在家里想了一整天呢、啊，有什么东西可以培养？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长久的？完全想不到，就是 不好意思，我笑出来了。 我觉得，也许想到一个 A， 后来想想说，这个以前也有想过要做，但是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料，或者是也许这根本其实不是我兴趣，我只是单纯想要大家都做，所以我想做做看。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后来我决定这几天稍微做一个尝试，另外一个尝试，其实我渐渐都有在做，因为我一直在用的是2016年以前的思维模式去做决定。也许我每次新的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也许会想要先提醒自己，现在是2017年，我是不是应该先换个新的想法来看这件事情呢？也许就会有答案。因为如果你一直 走老路，以前老路走了就没有答案了，如果再继续走老路也不会有答案， 重蹈覆辙而已啊。 所以我最近在练习转换我的思维方式，很抽象，但是你要大家如果最近也有一些困扰的话，不想再走老路，也许也可以换换思考的方式。 我个人有一句名言，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哦。 好啊， 就是跌倒了并不可耻，但是很可笑。这是一个网络笑话，但是我把它改编了，就是跌倒了并不可耻，但是用同样的方式跌倒，那就很可笑哦。 用同样的方式跌倒就很可笑。好，那我就刚讲的那么抽象，我就讲具体一点好了。我不是说我1月1号摔了手机吗？ 对呀、啊。 如果你知道是以前的我会怎么做吗？ 买只新手机。 买只新手机，难道是你应该也知道我会怎么做吧？ 啊？什么？ 他还在思考。 我可以回来了吗？我可以从角落回来了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哦，对啊，你会买只新手机？ 对，如果以前是我，你就干脆买只新手机了。那是我人已经在光华，我已经在。 正在 shopping iPhone 7，在摸着。这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觉得新的一年了，我要换思维。我以前之所以存不了什么钱，就是因为我爱乱花，不如我去修修看吧。所以我就去修了，修完之后哇，他连那个前面的镜子啊，前面的玻璃啊，都帮我换新的， like a new one 啊。 哇哦， 来个 new one， new iPad， whole new iPad。 对，所以我就开始发现说，这种换个新思维的方式会带来一些正面的结果，而且真的是还不错。我觉得手机变得好顺哦， 不要用以前的方式做事， 对，否则我一样还是存不到钱。 试着转换方法看看，我以后买机票都坐商务舱，但是我没有钱，还是算了。好了，我们两个都分享完了，换蓝豆师了。你已经从角落回来了吗？ 对，我从角落回来了。 分享你的镜子吧。 我的镜子就是，我觉得我的镜子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没什么，因为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把自己的脸放到我的使用的社群网站上，或是 App 上面当做头什么换头像，就是 LINE 上面的头像或者什么头像，我都是用一个东西，就是能用东西或是能用食物或是物品我就用，就是我不太会去用自己的人脸当做那个。那但是我一旦用了，我就不会换下来。这很奇怪的来，就是如果我真的把照片放上去之后，我就不会再换了，可能就十年都是同一张照片。 然后 Facebook 就会提醒你说，你许久没有换大头照了。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然后好，我今年呢，因为跨完年之后人潮很多嘛，就是路上人很多，所以我和我朋友就回到家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玩那个自拍的软体，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最新的一个软体，就是它会帮你放很多特效在脸上，或是说有什么图案在旁边，或有一个对话框出现这样，我们就在玩。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好，那我们两个来换头像吧，就是把正在使用的那个聊天软体 LINE 啊上面的头像换掉，换成我们自己的脸，然后就是它自动帮你修图，然后自动帮你就是打亮啊美颜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对对对，这就是用这个头像就来当做今年的开始吧，这样子。结果呢，就是先拍，就是拍了好多张，然后就觉得说，好，这张可以，然后就放上去，就不到，就刚好24小时，在1月2号的凌晨的时候，我又把它换掉 了。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好别扭哦，就是我用了一天，元旦一整天我用了，但是我觉得好别扭，因为我在玩游戏嘛，然后在要发送什么邀请给别人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就会跑出来，就是就会有讯息对话框出来，然后就会是有我的头像，我觉得太别扭了。就是我每天要 就好像你一直在烦人家，你会有一种 对，就好像对是我的脸一直出现，对出现。 但如果是一块蛋糕去烦人家的话，感觉就还好， 真的。 对啊，是不是？ 然后大家久而久之，那个口碑是会建立起来的。大家觉得蛋糕了，蛋糕哦，蓝豆丝。 就是你 会，他可能还会有一种， 可是我有时候会很讨厌那种 LINE 或 FB 用英文名取名字，然后又不放自己大头照，而且你也不是他的相簿里头也找不到， 无法辨识他这个人是 谁，因为有时候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可是问题是，你不觉得这就是有一种，就是如果你跟他很熟，其实他放一张全黑的照片，全黑的背景图，你也会知道他是谁，就算他用 ABCDEFG 这样子的英文名字， 就是有一首歌， 就是如果你跟我没那么熟， 如果 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是谁的概念， 你会来找我。 哦，对，就是氧气，对，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你如果真的跟他那么好的话，你管他头像是什么， 但是会不会产生那个他久而久之，他去餐厅就是那个我的蓝豆丝可以上来了。你说什么？我说蛋糕了。 你不觉得当我发那个，比如说群对话到群组里面去，是一个蛋糕，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他讲什么都很 peace， 就 a piece of cake， 就是或是说不管说什么，就是很容易被接受，不会是一张抱着婴儿的照片，然后每天在跟你对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抱着一个小孩跟我讲话？ 我认识蓝豆丝这么久，对对，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蛋糕。原来是这样子啊，蓝豆丝。 你不知道吗？ 完全不 知 道 吗？ 我想说为什么、哦、因为我原本想说哎、欸、你长得还蛮正的 为什么每次都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猴子啊蛋糕啊当人大老天，就是怎样明明就蛮正，为什么要对自己没自信呢？ 你够 了、 欸、有时候会这样想， 你为什么 新春啊就是要讲好话， 然后哎、欸、后来发现说原来你是因为你太爱玩游戏，你怕你的脸会一直烦到那些朋友。哦、 也没有 啊， 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把自己的脸放在对话软体，然后你这样子就真的好别扭。我真的别扭了一天之后， 你不习惯当明星 这种事情，我就非常断舍离，马上改。 你不能走到目前， 我跟你讲，你要转换思维、嗯。你天生的偶像，你现在马上把大脑贴给我放上去。你是天生的偶像。 我有点想要制作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新的封面、欸、 有啊，我们上次就说好我们要用那种软体，就是拍出来之后不知道谁是谁，然后放上去就是我们三个这样。 好啊， 怎么样？ 好啊、 哦、好啊。 可是大家我和伟刚和希姐大概有大半年没有见面了、 欸、真的耶。 Photoshop 就好了、啊， 你 传 过来，我帮你 Photoshop 一下。我最近在学那个 Illustrator 、嗯、我还算有一点心得。嗯，我去可以帮你处理处理哦。 那个、描边就是那个接点好难、啊。 嗯，我还在学习，我也在努力。 对啊， 可以试试看哦。 当笔锋去， 这就是我觉得说我的大头贴的旅程、嗯，这个是我非常可以就是确定这个我的方向。嗯， 不瞒你说， 以后我使用的大头贴的方向就是这样子。 你最近那个大头贴，我是说那个有特效过的那个、 啊、 我觉得那也蛮正的。 我就换掉了，我刚刚不是说吗？我换掉了。 对啊对啊，但是我从那个 LINE 的讯息里头我还看得到。 怎么可能？ 真的啊，你看我刚是不是、 欸、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帅哥配美女、欸、 对啊。 不是啊，不是那个啦。 哦，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我们是说你跟朋友的第一张特效图。 不是，我的意思说那是照片嘛，我是说大头贴整个换的、嗯 啊对对对对， 我不是换成那一个。嗯，对啊。 好，大家期待我们的新封面。好 不要啊！不要又叫大家期待，大家要期待多久啊？ 就一直期待啊！我们还有那个桌游对战都还没开打哎、欸。 天哪、 啊！天哪、啊！欠他的东西太多了，不如改天吧。 哎、欸，你赶快减肥好不好？半天根本没办法开打、 啊。哎、欸，对啊，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他们见面吗？ 因为你觉得自己胖吗？ 对，我胖。 但有一天我拿东西去给你，结果发现你是瘦的，只是你对自己要求太高。嗯，对，就是。 不是不是，你不要给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很崇拜、很崇尚要瘦这件事情。不是不是，我是真的胖，不是因为我要变得纸片人，然后不跟就是要减肥，不是这样子哦。嗯， 你并没有那个，嗯、我了解，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对对，我不是因为就是变成纸片人要减肥，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维持在什么样的状态，是我自觉得看到自己是最高兴的样子， 就是伴娘可以当伴娘的那种状态。 对，没错。 懂。 哎、欸，好了，那我觉得蓝豆是有必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收尾 ending 的一段谈话。因为先讲先赢，我不想要这么说，所以由蓝豆丝来说吧。 就是因为今天是第七季的第一集嘛， 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旅程这个主题。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就是要用咯。 哦，对对对，不管你接受还不接受， 所以呢， 我都接受。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开始第七季的旅程。 嗯。 是不太喜欢你们现在就下车啦，就是对，就尽量可以，就是看我们一起走到什么程度吧。 对对对对，加入我们，参与我们。 虽然说有时候我是觉得，对，我有时候话很多，然后又就像希姐说的，一开始人家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别人不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可是呢？这样你们才会有跳跃性的思维啊，对不对？ 对，只要多用一点心，你就能成为我们。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想，就是跟大家没什么两样。 对， 是不是？ 好了，那这边就跟大家说一个晚安喽， 晚安，拜拜， 大家，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